似以往一样旅行，在复活节期间有更大的自由度。新公布正值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感染数字均正在上升，是一月底以来的首次，在医院留医的新冠患者人数亦都正在增加。世卫认为全球新冠疫情仍未稳定，现阶段不是放宽防疫措施的时候，接种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防疫抗疫方法，最应该优先考虑为长者和医护接种。世卫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回应中通社记者的查询，指香港最近两个月的确诊数字几何级上升，这一波疫情入面九成死亡病例都是未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只是接种了一剂疫苗的人，当中70岁以上的死亡人数最多。世卫说，虽然香港疫情严峻，但关注到特区政府近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容许症状轻微或无症状人士在家隔离，很多公共场所引入疫苗通行证等，认为都是非常好的措施，世卫亦都赞扬和肯定中国内地在香港应对疫情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5,329点，升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49美元，卖出1,950.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雾，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早上潮湿同埋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慈云山嘅旭华街有爆水管。慈云山的旭华街有爆水管，现在去回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就是近住慈康村的唯一行车线就需要封闭的旭华街去回慈乐村方向，受影响巴士路线2号 F 和3号 M 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隧的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市民呈报的资料呢，如果是核实了身份呢，我们都会当为一个确诊个案，就是我们会抽部分的市民呢，都安排去做一个核酸检测。那如果我们发现是有阴性的时候呢，当中我们都会调查回究竟原因是什么呢。当中如果是发现是市民是刻意去提供一些虚假资料，那当然我们会采取一些法律行动。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适当的作息、运动、均衡的饮食，不单止可以提升抗疫力、免疫力，更加可以帮我们巩固记忆。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副院长林美玲医生， 面对一个变幻莫测的时局，更加需要我们有规律的生活，使我们在纷乱中取得自主。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15日，新增26,908宗确诊， 再多286宗死亡个案。 内地医疗人员分批抵港，先集中于亚博社区隔离设施服务。 医管局成功购入默沙东及辉瑞药厂两款新冠口服药。 杨洁篪与沙利文在罗马会面结束，中方反对歪曲抹黑，美方关注中俄结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喺3月15日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寻日咧就系新增26,000+嘅阳性，咁包括有12,000+咧就系核酸检测阳性啦，咁其余14,000+咧就系情报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嘅咁。比起之前一日嚟讲咧，就分别回落咗1,000+同埋4,000+啦。而第五波最新累计咧已经系去到超过720,000+嘅阳性噶啦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个案嘅数字仍然系高企啦，目前嗰个确诊数字咧系冇下跌或者系回转嘅，亦都话近日街上面嘅人流增加咧，或者会影响到个传播。如果市民放松咧，就会出现反弹啦。呼吁啲市民都系紧守翻卫生嘅措施，尽量减少外出嘅。有关于长者方面就话，再多7嘅安老院咧都系有出现疫情啦。咁第五波嚟讲，累计有700+嘅安老院咧都系已经涉疫噶啦，咁分別咧嗰個比率係佔咗全港安老院社嘅90%啦，已經。尋日醫管局啦，亦都話最新有一個嘅指定診所嘅增加，就係今日起咧就會加6嘅指定診所去到23啦，咁即係話每日嘅名額咧係去到4,300噶啦，亦都會有一啲咧叫做關愛預約專線，有啲專線就係俾將呢啲名額咧係特別係俾年滿70長者等等呢一類嘅高風險嘅病人去預約嘅。喺長者而家譬如染咗疫啦，留喺屋企未能夠入院或者去隔離設施嘅時候，打呢啲電話嘅支援方面啊，預約嘅情況方面又點咧？或者其他嘅支援上面呢一類係在家嘅長者嘅情況係點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早晨，小林。 早晨，连伟桥，你接触到一啲喺屋企等入院或者去隔离嘅确诊咗嘅长者，通常支援上面而家嘅情况系点，或者通常要啲乜嘢嘅支援嘅？ 而家见到就比起当初嗰几个星期咧，就好咗少少，咁啊啲热线都比较容易少少打得通，咁但系都仍然系即系感觉到好无助啦。咁因為其實即係除咗話約指定診所之外，其實喺屋企可能即係中咗新冠嘅長者，其實每一層都有一啲樽頸。咁首先就係即係要知道自己係唔係有啦，咁要做快速測試啦。咁其實做快速測試都係即係比較新嘅一件事。咁過去呢一個月可能先至香港先開始習慣。咁所以其實好多長者即係就算揾到快速測試包，其實都仲未係好適用啦。咁另外即係過到啲關啊，即係可能真係即係測試到自己有啦。咁要去做網上情報啊，咁其實都係有啲數碼嘅門檻。咁要即係識得上網啊、上載啊各樣啊。咁如果情報咗之後，即係可以去到約指定診所。咁而家見到其實都仲係個服務都好擠擁嘅。咁即係要去打電話約都唔容易嘅。咁雖然比起當初頭幾一個月之前係好啲，咁但係都可能係要打成招先至打得通。咁另外其實中間仲有一個樽頸，就係到底邊啲長者先至需要去約指定診所，或者甚至要去急症室呢？咁即係要喺屋企靠個長者自己，譬如自己量體温啊，自己可能要用血氧計啊，各樣嘅嘢去判斷自己係咪重症呢，或者係咪有需要去睇醫生呢，咁其實都好困難囉。 我想逐一問，而家嗰啲因為政府都會向一啲居家隔離人士呢派嗰啲物資包㗎嘛，即係包括有退燒藥啊、中成藥啊等等啦。而家呢啲物資包嘅供應係咪基本上你接觸到有確診嘅長者都係收到，定係呢一方面都出現咗一啲情況？ 其實而家都好咗嘅，即係如果我哋譬如可以做到快速測試，可以情報到嘅話，即係送到物資上去個時間係快咗。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即係有啲長者譬如佢唔舒服嘅時候，佢又唔識用測試包，或者屋企冇測試包，咁其實都係即係冇辦法知道佢係咪確診啦。咁另外即係測試到係陽性嘅長者要去 要去呈报啊，要去申请啲物资啊，系有困难啦、 啊。 咁、所以嗱，就算攞到个测试包，而家话可能会有血氧计，咁但系好多长者佢哋即系唔好话长者，就算普通一般人都未必适用个血氧计啊，或者即系知道自己个情况系需唔需要揾更加多嘅即系医疗嘅帮助咯。 嗱、呢、這个就系即系有物资之下。但可能啲長者都未必適用啊，或者有各種一啲資訊上面嘅即係叫做爭咗一啲啦，咁所以佢哋就未必可以好容易，譬如點樣用啊、點樣呈報啊等等，呢一方面可以點樣做咧？係資訊上面嘅嘢， 我諗都係而家要靠一啲譬如打電話，好似我哋社福界嘅支援啊，咁、另外睇下有冇得增加其他嘅途徑，即係譬如除了指定診所之外，會不會可能私家的診所都可以有這些口服藥啊，或者即各種用遠程的方法給到一些醫療資訊啊，因為真的沒辦法，即當他們又不出得來的時候，或者可能即只能夠去很近的社區啊，找到一些他們看開的醫生啊，這樣要多些途徑咯。 會不會你都是長者，或者你現在聽緊你家人是長者，在這段時間確診在家面對不同的情況，或者剛才會不會好像連偉橋所說都有物資，但可能在不適用啊，或者在資訊上面有不同的看法呢？說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的。另外想問一下連偉橋，剛才都講到指定診所方面呢，其實現在多不多長者願意用這個指定診所去，即發現自己有一些譬如輕微感染症狀去看醫生啊，多不多的？還有打通的情況又如何呢？ 我相信而家就即系公布咗话，会喺指定诊所度，可能有啲比轻症都可以即系抗新冠嘅口服药嘅时候，即系可能个预约会多翻啲嘅。咁大家都即系想有备无患嘅。咁但系其实可能一开始个经验就系电话永远都打唔通，其实而家都系难打嘅。咁所以就都放棄咗啦，即係都未必會即時去揾指定診所幫手啦。咁而家有個新嘅口服藥，可能個需求又會上升翻啦。 通常譬如就算打得通去約嘅話，要等幾耐先可以約到個指定診所嘅？據你所知， 哦，如果打得通去約就都唔會太耐嘅，可能一日之內都揾到預約時間，但係。即係中間個交通，除咗揾到指定診所，仲要約到抗疫嘅嗰啲即係專屬嘅的士啊，咁又係困難咯。 即係你先一日係一，譬如我今日約嘅話，聽日已經可以睇到嗰個指定診所，係咪咁？ 係有預約嘅時間嘅，多數都，但可能個個地區又有唔同。咁我自己接觸多啲深水埗，其實都幾難約嘅。 有冇特別原因㗎？呢個？ 可能都是深水埗，其實即係個染疫可能都係重災區，所以我唔知道其他診所係點啊，或者可能醫管局都公布一下而家指定診所個預約個成功率係幾多啊咁樣。咁但係都係個經驗都係要打一個朝頭早，咁都不過都約到嘅話都比較快睇到嘅。 有冇話有啲長者已經係獲發呢啲新冠口服藥嘅咧？據你所知喺指定診所嗰度 就未。呢一两日都仲未有长者喺指定诊所攞到嘅，咁但系去做譬如一啲指定嘅医院啊，咁样可能都要冲一冲急症啊，咁都会有啲长期病患比较严重嘅长者都攞到，咁但系其实个需求系即系因为如果讲紧系长者或者系长期病患系高危，咁其实七至八成嘅长者都有长期病患。咁所以而家咁嘅染疫人数嘅时候，其实个需求系即系好大好大咯。 喺呢段时间，因为医管局都好呼吁一啲如果唔系太严重嘅确诊者都唔好去急症室啦。咁啊，见到近日报道都话有一啲嘅新冠病患嘅感染者或者怀疑嘅感染者咧，系未送院喺屋企已经系昏迷嘅情况啦。咁寻日就有两个都系长者嚟嘅。咁啊，卫生防护中心我都呼吁一啲独居长者特别要尽量咧系留意身体嘅情况啦。点睇一啲长者嘅确诊者出现一啲死亡嘅情况，可能系未送院喺屋企已经系昏迷咗啦。其实佢哋系咪都听到呼吁都唔系好敢去医院定点样咧？ 其实真系好心痛啊，因为即系我哋接触到啲长者，佢喺屋企确诊嘅时候，其实都系好纠结，即系去唔去医院咧？咁好多时佢哋自己亦都知道，即系医院，譬如之前有啲帐幕啊，或者非常之水泄不通啊，咁都唔敢去医院。咁可能其实延迟咗，真系有需要嘅长者，佢哋去打救护车，即系入医院之前都有犹豫。 咁另外即係佢哋亦都好難揾到個醫療意見啊。頭先都講話一嚟冇嗰啲儀器啦，冇正常都唔會有血氧計喺屋企啦。咁、二嚟就算即係話譬如物資包有，咁可能未來都唔會適用啦。咁好多時要打電話去問，譬如問我哋社工啊，咁樣到底咁樣應唔應該入院？其實我哋都好難俾到個醫療意見佢哋。咁係好糾結嘅，即係你去到亦都唔知要等幾耐。咁但係唔去亦都驚自己可能會有事。 所以你哋有冇啲咩呼籲呢一類長者？因為譬如衛生防護中心就叫佢哋自己留意多啲身體嘅情況啦。但長者對於自己身體嘅情況又係咪咁大警覺性咧？據你了解？ 其实都唔容易判断嘅，因为即系到底系一个正常嘅轻症嘅病征啊，定系话有啲好严重嘅并发症？即系无论长者自己或者我哋收到求助嘅时候，其实都唔容易分辨嘅。咁我谂都系即系可能尽快会增加多啲渠道，譬如喺私家医生啊，再多啲指定嘅诊所啊，咁等真系有任何怀疑嘅长者，佢哋即系。有懷疑嘅時候都唔好猶豫，都去揾咗啲專業嘅醫療意見先咯。 其實而家啲確診嘅長者會唔會有啲醫護人員主動打俾佢哋問佢哋成個身體嘅情況啊咁樣嘅？ 其實都冇啊，暫時未去到呢度啊。咁同埋就係、要去揾到呢啲確診嘅長者，其實我認識好多長者都仲未呈報啊，或者係呈報之後都仲未，即係都仲未發現到佢哋啊咁樣，可能都仲係處理緊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仲有好多隱藏喺屋企，而家自己一個人抗疫緊嘅長者咯。 好啊，唔該曬連偉橋，多謝你同我哋講到佢了解到一啲長者而家確診喺屋企嘅情況。連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都呼籲大家打嚟啦，18723一講下你自己，譬如你自己確診咗或者你自己係長者啦，而家見到嘅情況係點啦？18723一。嗱，早前咧政府又透過緊急法咧係容許一啲內地嘅醫護咧免註冊啦，咁就話而家首先就會去亞博嘅社區隔離設施嗰度照顧一啲確診者。首批嚟講咧就係75名嘅內地醫護咧就尋日已經嚟到香港啦，話今個禮拜會再有300人嚟香港嘅。整體嘅情況對於成個醫療上面嘅人手安排舒緩到幾多咧？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智醫生，早晨。 早晨啊， 凌霄智医生，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嗰个安排啊？喺个75名嘅内地医护人员嚟香港，嚟紧嚟多几百个咯，成个人手上面点睇呢个？ 就而家情况嚟讲咧，我谂个大方向就系话咧，需要咧善用翻一啲社区嘅治疗设施，因为其实你睇咧好多公立医院嘅情况就系话内科或者一个隔离病房，啲病人出。有啲病人虽然佢稳定可以直接翻屋企啦，去老人院啦，但系好多人其实佢本身，尤其长者啊、老人院嗰啲院友啊嗰啲，其实佢身体都有啲疾病啊等等，咁其实佢系需要一啲医疗嘅协助去痊愈嘅期间，咁就唔系话咁容易咁可以翻屋企啊。咁但系嚟讲咧，同一时间就系话喺个急症室嗰度都有大量嘅人紧嘅入院。咁而家嚟讲咧，就系话因为亚博本身嗰、那个model 咧，其实就系照顾一啲完全系自主照顾自己吓、以往嘅模式就系连开药嚟讲咧，都系开咗几日药俾佢自己入边食，冇人监督，冇人派药嘅入边，基本上就吓。咁、呢个 model 就可以话系当有400-500个病人入边嘅时候，都可以较少量嘅医护去照顾佢哋啦。咁但系当我哋要即系希望就话可以亚博嚟讲，其实。都唔係話希望啦，過往嗰兩個禮拜其實都越嚟越接收多更加多嘅病人，以前就限歲數65歲嘅，咁但係而家就開放一定嘅數量咧，據我理解其實都會有可能每日咧，即係而家嚟個病床嚟講，可能都有接近一半或以上嘅咧，其實都要接收一啲咧年長啲嘅病人啊，同埋有其他身體需要照顧嘅病人。咁以往嚟講咧，醫生其實就可以電話同裏面嘅病人去到跟進情況，其實而家都唔可以噶啦。咁的確嚟講人手上面要多咗嘅。咁至於嚟講要多幾多人啦、係咪要去到300人咁多嘅話咧？依方面嚟講，因為其實醫管局都冇俾我哋員工更加多嘅數據或者知道嘅 planning， 其實亞博嗰度會開多幾多床咧？暫時我就評論唔到咁、但係據我理解咧，就係話今個禮拜內首批70幾名嘅醫護啦，包括應該。 大概一半是醫生，大概一半是護士。咁暫時可以理解到嘅消息就係話咧，起碼首批嘅人員咧，就所謂同香港本身香港嘅醫護就一個所謂嘅協作模式啦，即係話咧就都係都當然有一啲病床啊，或者一啲病人咧係會指派咗俾內地嘅醫護去照顧嘅。咁但係咧喺一啲醫療決定，譬如話要加藥啊，又或者可能係講緊係要俾個病人出院嘅時候咧，咁係需要同翻香港嘅醫護團隊咧去溝通同埋有共識先至進行嘅。咁但係好實際資訊咧，暫時其實我哋都唔係掌握到太多。咁醫管局都冇話正式咁樣俾咗任何嘅 plan 啊，或者俾咗任何嘅 protocol 啊指引出嚟，究竟去點樣做呢個協作嘅。 OK， 因為我見醫管局啦，阿高柏星醫生咧都有提到話，兩地嗰個嘅治療方法係似嘅，譬如係咪打一啲靜脈注射啊、用嘅藥啊等等，係咪真係似啊？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另外就係喺溝通上面啦，大家都話即係香港嗰個病歷咧就係用英文寫嘅，內地醫護人員通常用中文嘅，或者同病人嘅溝通等等，呢一方面又會唔會有啲究竟係順暢啊，定係都可能有啲話棘住咧？你了解係點樣嘅？ 喺個用藥嘅方針上面咧，就其實因為全世界註冊我嚟做即係醫治新冠肺新冠病毒嗰個疾病咧嚇，如果真係要用到一啲抗病毒藥嘅時候，其實都係嗰幾隻嘅啫，即係個分別上面就唔大嘅。差唔差在內地，可能佢哋喺一個治療嘅開手階段就已經用咗好多同中醫方面嘅一啲合作啊咁樣，咁或者即係直接用到中藥。咁呢方面我都唔係直接好理解啦。咁但係喺個用藥方針，尤其如果你話喺亞博嘅層面，因為大部分如果係社區接收嘅症，其實都係輕症嚟嘅嚇。咁其實好多都唔需要用到啲抗病毒藥。如果係喺呢個醫院嗰度，我哋叫做step down 落去亞博嘅話咧，其實好多已經有曬啲 planning 喺度嘅啦，已經。咁當然啦，即係我希望高層亦都真係同我哋嘅員嘅團就已經傾好曬、睇曬啲治療嘅方針，其實大家都係相似冇問題啦。咁當然啦，我哋都會考慮就其他嘢嘅，例如喺亞博入邊，即係或者照顧啲病人上面，其實可能會有啲其他嘅事情發生。咁呢啲事情都係入邊嘅病人咧，我哋而家越嚟越多，其實都係身體可能本身有啲其他疾病。咁譬如話突然間心口痛啦，咁除咗係同嗰個肺炎有關之外，會唔會係同其他心臟有關問題咧？咁又或者突然間有病人需要搶救嘅時候，喺搶救形式上面啊、次序上面，同我哋香港嘅做法有冇唔同咧？咁呢一方面嚟講，我哋都係會有一啲擔憂喺度啦。咁其實溝通啊或者語言嘅方面，雖然大家即香港嘅員工基本上就全部都係可以講到中文、講廣東話啦。咁但係嚟講，佢哋嘅一啲文件上面啊，一啲醫療檔案上面嘅輸入就亦都容許用中文。咁但係譬如話，即係中文嗰個記錄嚟講，就係、是、據我理解就限於個亞博館裏面俾佢哋用嘅嚇、就唔係話成個 system 轉咗啲乜嘢，即係佢加多做輸入法。咁但係其實個文，譬如個病人出院嘅時候咧，咁啲出院嘅文件咧，其實係要香港嘅同事咧，再英文打翻一次，上翻去嗰、那個聯網嗰、那個電腦系統嗰度嘅嚇。咁同埋同病人溝通啦。初步嚟講，見就係話第一個團隊其實都係廣東省嚟，咁可能都係廣東話比較落地啲。咁當然啦，除咗醫療術語嗰方面之外，其實一啲日常生活用語其實可能都會有少少唔同。咁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之後嘅團隊係咪全部都係可以流利廣東話呢？始終同病人嘅溝通啊，點樣去到斷症啊、攞病歷啊等等方面，其實嗰個語言溝通都係好重要。 Okay.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因為醫管局都有委任呢啲內地援港醫療隊咧，就是、叫名譽僱員，咁就話咧同現行醫管局僱員咧適用嗰個嘅保險相同啊，就喺嗰個醫療責任個問題，你點睇啊？呢個咩叫做名譽僱員？有冇聽過呢樣嘢㗎？你 其實喺醫管局都有名譽僱員嘅，咁就一般就係指可能佢哋係未必受薪啦，咁但係嚟講就係以一個合約形式，或者有啲大部分應該都係一個合約形式嘅僱員啦。咁佢哋嚟講咧就幾方面啦，一方面就話緊急法之下咧，其實佢哋冇一個註冊嘅時候咧，就冇一個即係專業上面嘅可以有一個例如醫生專業上面有一個醫委會嘅介入嘅情況啦，即係話佢都冇一個註冊嘅時候，咁我亦都冇得舉行一個紀律研訊，又或者係所謂除牌咁樣，因為你處理得嚟啲嘢，其實佢哋都離開咗香港，你都冇一個牌俾你去除啦。咁嗱。幾方面呢，第一方面嚟講，佢哋係醫管嘅僱員嚟講呢，醫管局僱員呢一定係有我哋係有一個叫做人力資源嘅指引啦，咁同埋呢個code of conduct 啦，咁呢方面其實都即係限制咗佢哋嘅一啲可以做嘅行為啊。 凌霄智醫生呢個咧， 一啲責任上面嚟講，其實佢哋都要遵守翻曬呢啲醫管。 凌霄智醫生，因為我想轉頭問多一陣，因為你呢個比較詳細，要解釋多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与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话：一啲势力不断抹黑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制造各种虚假信息。中国不是危机当事方。更不希望制裁使到中方受到影响，中方有权利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王毅重申，中方一贯反对使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更加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他说，中方将继续在多边场合为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尔瓦雷斯表示，乌克兰局势危及欧洲和平与稳定，若果任由发展，将波及整个国际社会，希望中方为促进和平发挥积极作用。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表示，欧盟同意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回应俄国入侵乌克兰，包括撤销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制裁亦都禁止欧盟成员国进口俄罗斯钢铁，禁止向俄国出口奢侈品，包括价值超过50,000欧元的汽车，亦都不可以投资俄国石油和能源领域。欧盟又将英超球会车路士班主俄罗斯富商阿巴莫域治列入制裁名单，他被指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为莫斯科提供重要收入来源。他在欧盟的资产会被没收，并被拒绝进入欧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又说，正是努力暂停俄罗斯在主要多边机构的成员资格，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若果战争持续，乌克兰经济将会崩溃，本年度可能收缩25%至35%。基金组织又警告，战事将会危及粮食安全。基金组织说，若果能够尽快结束冲突，预计乌克兰今年经济将会下降10%。美国警方加紧追捕一名涉嫌在华盛顿和纽约枪击露宿者的凶徒。五名在街头露宿的男子在10日内接连被枪击，造成2死3伤。两地警方发出闭路电视拍摄到疑凶的照片，并悬红缉捕。华盛顿市长鲍泽和纽约市长阿当斯发表联合声明，形容凶徒冷血，强调必须尽快将他缉拿归案，以免再有人遇害。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纽约曼哈顿下城区一名男子被发现在睡袋中死亡，他头和颈中枪。闭路电视拍摄到案发经过，凶徒趁这名男子清晨睡觉时候向他开枪。财经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报25,353点，升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16美元，卖出1,950.2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早上潮湿同埋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芜湖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慈云山嘅旭华街就爆水管，旭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2号 F。同埋3号 M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咧就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优先在一些未爆疫的院舍做闭环管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强烈的要求是院舍的员工是能够参与，当然一定是有一些屋企都还有人去照顾，所以很难强制的。不过这个都是风险管理的问题，戴个口罩都不会100%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2022年3月15日，新增26,908宗确诊，再多286宗死亡个案。 内地医疗人员分批抵港，先集中于亚博社区隔离设施服务。 医管局成功购入麦沙东及辉瑞药厂两款新冠口服药。 杨洁篪与沙利文在罗马会面结束，中方反对歪曲抹黑，美方关注中俄结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昨日就有咧，系75名嘅内地医护咧，系首批嚟到香港咧，系帮手系抗疫嘅。系另外咧，今个礼拜都会陆陆续续咧，有几百个嘅内地嘅医护人员嚟到香港。咁啊，医管局咧喺回复全部查询嘅时候咧，都提到就话内地嘅援港医疗团队抵港之后咧，主要系会先支援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嘅治疗工作啦。医管局咧系会喺唔同方面作出配合啦，确保内地嘅援港医疗队咧喺治疗病人嘅流程同埋其他安排咧，同本地嘅医护人员互相配合同埋衔接，亦都提到话，医管局已经委任咧内地嘅援港医疗团队咧，名为呢个嘅名誉雇员。咁啊，现时医管局咧系有关保险对病人嘅保障条款啊，同现行嘅医管局雇员适用嘅保险亦都相同嘅。亦都讲到话，呢啲内地援港嘅医疗队喺执行医疗程序时咧，身份同医管局嘅医护人员咧是等同的。咁啊，医管局咧会为团队所遇到嘅治疗上嘅问题负上最终责任嘅。咁继续同凌霄智医生倾，头先一路都倾紧啊，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嘅，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林医生，头先又讲到如果万一有啲医疗嘅问题，有啲法律责任嚟讲咧，系咪真系呢啲内地医护同现时医管局入边嘅雇员嚟讲，一啲病人要追讨上面系真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咧，定系有一啲分别喺当中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讲解一下呢、這个？ 基本上嚟讲咧，喺个如果有一个医疗事故嘅时候啦，咁如果系医管局内发生嘅事，就一定有个通报机制，咁同埋有个调查嘅情况喺度，咁同埋病人有任何投诉咧，相信都系可以跟翻去翻病人联络主任嗰度。咁由于系冇咗嗰个个人嘅一个专业责任上面嘅情况咧，因为冇一个专业注册喺嗰度，咁我唔可以讲话嗰个责任或者病人追讨嘅情况个路径会完全一样啦。起码譬如话医生嘅方面，如果就住一啲医生个人上面怀疑个人专业失德啊吓咁嘅情况嚟讲，系冇得从一个医委会嘅渠道去到申索吓。咁当然医委会渠道申索最主要嗰个形式都系话审视翻下医生嘅注册啦吓，即系佢如果系有一啲要失德嘅情况之下，系咪需要暂时停牌啊等等嘅情况吓。咁但系喺其他个方面嚟讲咧，除非据我理解咧，任何医管局嘅雇员啦，如果喺治疗病人上面咧，除非个事情系牵涉一啲刑事嘅事件，咁牵涉一啲刑事事件嘅时候，咁就医方面就唔可以医管局处理啦。否则嚟讲，其实医管局嚟讲咧，系绝对系应该承担翻嘅责任。咁同埋嚟讲，如果有啲咩情况，真係當嗰個情況有民事嘅賠償又好，或者其他嘅賠償情況嚟講，醫管局係需要負翻最後嘅責任嘅。 OK， 唔該曬凌霄智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智。另外咧，就尋日都公布有關於新冠口服藥方面啦，就而家有兩款口服藥嘅，分別就係默沙東研發嘅一隻藥啦，另外就係輝瑞研發嘅另一隻口服藥啦。咁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咧都講到話，默沙東嘅口服藥咧已經係全數嚟到香港，並且係正在使用噶啦。咁輝瑞嘅口服藥咧首批就係尋日嚟到香港啦，咁其餘嘅批次就會未來兩三個月咧陸續運到嘅。嗱，究竟兩隻藥嗰個嘅用法有啲咩唔同咧？效用又點樣咧？同一位嘉賓傾下，有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講下兩隻口服藥係用喺邊啲人士啦？因為我見同都係話可以抑制呢個嘅病毒繁殖嘅，但係嗰個效果上面有冇分別嘅？ 效果有分別。咁首先講講啲適合用嘅高危組別啦。咁主要係第一就係要發病係五天內啦，輕症啦，未有呼吸衰竭，即係話如果佢個夾手指睇個氧氣咧，個氧氣仲係超過 94% 嘅。咁佢可以做核酸或者用快速抗原係知道係陽性。總之係要五日內。咁啲高危組別包括係年齡70歲或以上啦。咁如果70歲以下嘅咧，就要睇埋有冇啲長期病患啦，即係譬如係糖尿啊、肥胖啊，有冇啲免疫系統失調嘅狀況，譬如係啲要洗緊腎啊、癌症啊。咁另外又係啲長期病患，包括係啲肺病啊，或者係啲心臟衰竭啊，同埋另外一個因素就係未完成嗰個新冠疫苗嗰個接種。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你只係打得一針伏必泰，或者是一至兩針科興等都未完成嗰個接種嘅。咁至於嗰個效果咧，就係、是、如果兩個藥嘅資料咧，都已經出世喺《新一微學雜誌》噶。咁輝瑞嗰只咧就係、是可以減低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咧，係去到 89% 嘅。咁默沙東嗰只咧就係、是、減低入院嗰個風險咧係 30%。 佢有冇話特別考慮邊啲人？譬如我見話有啲孕婦啊，或者係胃部母乳啊嗰啲，又未必適合某一隻藥嘅喎，係咪啊？ 冇錯。如果你講緊係默沙東呢一隻藥咧，就如果係懷孕啊，或者係要哺乳啊，就唔適合用。咁另外咧就係18歲以下都唔適合用嘅，因為呢個藥咧就會影響到嗰啲骨同埋嗰個軟骨嗰個生長嘅。咁所以呢個有呢隻藥有佢嘅禁忌嘅。咁至於輝瑞嗰隻藥物咧，就係、是如果佢本身嗰個腎功能同埋肝功能係好差咧，亦都係唔適合用嘅。 除咗話呢啲禁忌，另外成日食嗰隻藥係咪都有啲常見嘅副作用？呢啲副作用有冇考慮喺唔同人身上？可能有啲會嚴重啲，有啲都係唔係好適合用藥嘅咧，亦都。 其實佢嘅副作用又唔係好常見嘅，兩隻都係有 都相對安全嘅，即係譬如係輝瑞呢只咧，主要都係吐瀉啊，少少血壓高啊，或者有啲肌肉痛啊。咁至於麥沙東嗰只咧，亦都係吐瀉，有少少頭暈啊，或者頭痛啊，部分人可能有少少出紅疹，或者係有啲作嘔作悶啊咁樣。就個比例，個副作用比例係唔高嘅。 嗯，會出幾耐咧？呢啲副作用如果有嘅話，通常 係短暫嘅。即系你食系食嗰五日嘅疗程嘅啫嘛，系短暂嘅。 即系应该就唔会话多过五日啦，即系可唔可以咁讲？ 唔会。 Okay. 我见话两只药咧都要喺病发头五日服用啦。其实用咗通常会几多日就会见效嘅。其实 就系越早俾就越好嘅。而家讲紧系要即系发病嘅五天之内就可以使用呢个药物。咁其实越早用咧，嗰个效果就越显著咯。因为你始终都系要。盡快牽制到嗰個病毒繁殖，令到佢係會即係個病毒生長唔到啊嘛。咁譬如我哋威爾斯嘅腎科同事最近都用咗喺啲日間洗腎中心嘅病人，一知道咗佢陽性即刻用，咁就個效果就好顯著。咁相反有啲如果係入咗院跟住病房有爆發用有啲個案我哋用咗都係唔得，都係惡化，都係要轉咗用呢個水德西韋嘅。所以即係始終嚟講就係越早用就越好咯，個效果。 即係你話食咗都惡化嗰啲，就係因為太遲先服用係咪咁啊？ 佢入咗院一段時間，跟住係即係喺病房嗰度有啲即係揾到佢哋係有呢個陽性，咁變咗嗰、那個可能佢已經醖釀咗有一段時間啦，變咗唔係最早俾咯，可能。 我如果有啲病人可能佢根本唔知道自己係幾時發病嘅，所以向醫生提供嘅資訊亦都係可能有誤啦，導致到可能用呢一個口服藥咧，未必係即係頭五日內用嘅，會唔會有可能出現呢啲情況？而呢啲情況如果過咗發病之後五日先食用嘅時候，服用嘅時候，有啲咩問題會出現咧？ 過咗發病五日咧，我哋唔會用嘅，基本上。 即係頭先我話 要係好清楚，要係好清楚係起碼你嗰個測試嗰日，我同你計，再加埋問翻你嗰個病徵，你係有五天發病嘅五天內用咧，呢啲藥物先至係有一個好啲嘅效果。如果你發病超過咗五天，你根本上就冇曬錢啦。 有冇話睇到暫時本地嘅病人服用？頭先你有啲就話即係可能太遲先發現就有惡化啦。但整體嚟講，嗰個效果係如何？ 暫時言之尚早，因為上個禮拜先開始用嘅啫嘛。醫管局未做全面分析嘅。 嗱，而家只药就都系话发病五日内系食呢个口服药嗰个效果啦，希望咁样系比较好一啲啦。 仲要系轻症，系 冇错，都要轻症啦。咁而家有时有啲指定诊所有啲都话要预约嘅时候，都未必咁易预约到啦。就算预约到，亦都可能系要隔一段时间先至系睇到医生啦。咁指定诊所而家都话会可能会发一啲嘅口服药噶嘛？呢、這个情况有冇机会会漏咗一啲高风险嘅病人，令到佢哋延误咗可以食到呢个口服药咧？或者点睇呢个情况咧？ 以我所知，指定診所佢都係有特別嘅配額係俾嗰啲高危嘅組別嘅，就係包括咗我頭先講嗰啲組別嘅，即係長者啊、長期病患啊、幼童啊，同埋呢個孕婦、懷孕28週以上啊嗰啲，佢哋都係優先會睇佢哋先嘅，所以應該就問題不大嘅。同埋而家嗰個指定門診嘅數量，我所知係越嚟越多嘅。 最新 咁再加埋院舍咯，院舍就係由呢個老人科嘅外展隊咧，就直接上去一確診咗就即刻派。咁所以其實應該用藥就唔係好大問題嘅。 有冇可能即係而家針對一啲輕症嘅患者，又未必可以經指定診所，又未必經院舍，但都可以快啲處方呢啲口服藥俾佢哋咧？ 冇乜呢個可能，因為你個供應唔係話多到你可以周街派嘛。你一定係有啲指定嘅門診喺嗰度用咧，就變咗係嗰個效果會好啲。佢起碼佢可以問得仔細啲。你究竟發病嗰個時間係咪五天內啊？你係咪符合嗰幾個高危組別啊？同埋剛才都提過有啲藥係有啲情況係唔用得噶嘛？咁你一定要喺啲有經驗嘅指定門診嗰度用咧，就比較安全啲咯。 即係一般私家診所就未必可以做到呢樣嘢，係嘛？ 以我所知咧，如果係私家醫院或者診所，私家醫院啦，主要都係如果佢哋有興趣係處理嗰啲輕症咧。醫管局都會考慮係分派埋呢啲藥物俾佢哋嘅，咁呢個就有待醫管局同埋部分嗰啲私家醫院做一個即係商討啦。 但私家診所咧，普通私家診所就未必得，係咪？ 我相信唔會，因為個數量唔係多到可以俾你周街派。 頭先都講到呢個數量嘅問題，因為而家每日確診嗰個數都以萬計啦，要幾多口服藥嘅療程先可以應付到而家香港嗰個需要咧？啊，見到頭先兩隻藥啦，一個就我見啲消息有啲就話九萬幾嘅療程，咁啊分別九萬幾啦，咁有啲就嚟緊都會陸陸續續嚟啦。個數量你覺得係應唔應付到現時嗰個嘅疫情啊？ 我都答唔到你嗰個數量，因為負責採購咧就係醫管局總部。咁佢哋同嗰個兩間藥廠都係簽咗保密協議，買幾多我係答唔到你，我自己都唔知嘅。 OK， 頭先都講到話院舍嗰度咧會有啲外展嘅醫療團隊上門為你哋處方，其實呢啲係咪都係屬於公營嘅團隊？據你所知，定係都係醫療？ 係啊，係。 OK， 醫管局一向都有呢個老人科嘅外展隊嘅，佢哋係會去啲院舍啊，嚇佢哋嗰度係即係會睇症啊。如果確診咗咧，係由呢個醫管局嘅老人科外展隊負責派藥嘅。 嗯嗯，你之前係咪都講過，如果啲口服藥可以廣泛去使用啦，都可以對成個死亡率係可以減低嘅。其實你自己目標希望點樣廣泛地用法咧？ 啊，剛才提過嗰啲高危組別，如果你係符合到嗰啲高危因素嘅，同埋係可以好快確診到，咁你如果盡早用咧，咁你係可以減低30-90% 嘅人係惡化到要入院，甚至乎死亡啊嘛。 嗯， 所以最緊要係早發現啊，早呢個治療咯。 嗯 ，OK。 咁另外就係嗰啲未打針嘅長者同埋高危組別咧，要盡快要接種埋1、2、3針。 嗯 ，OK。 因為你唔係單靠呢個藥物確診咗先用，永遠都係預防勝於治療。 嗯， 打疫苗好緊要。 Okay. 另外我想问一下教授，就是见到有报道都提到威尔斯医院的情况，就说内科的病房使用率去到140%，有没有留意到个情况是怎样？现在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情况，或者怎样舒缓呢？ 没办法的，因为现在那个新冠的数量这么高，现在已经是很多病房都转了型，外科病房都轉咗做新冠病房，而家開到成十幾，起碼15間以上嘅病房都係處理呢個新冠。咁對一般其他嗰啲服務係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咁但係始終而家因為新冠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咧，咁都呢個都係冇辦法，因為始終係威爾斯係新界東嘅龍頭醫院，佢盡量係即係處理啲新冠嘅個案。 嗯，但你睇到係咪都真係去到內科去到140咁嚴重咧？其實個情況？ 都冇辦法㗎，你盡量要收上嚟。如果你唔收嘅話，你喺急症室嗰度有一個交通擠塞咁啊，仲弊啦，啲人即係唔可以接受到治療㗎嘛。 嗯，整體嚟講，你對於近日嗰個疫情有啲形容都係叫做高位橫行啊，或者甚至可能要講到去到5、6、7月先至係降翻去四位數或者三位數嗰個嘅確診數字啦。你自己點睇近日嗰個疫情嘅情況咧？ 而家係好明顯係高位橫行嘅，而家嗰啲數字都係近30,000，咁同埋有唔少個案咧，就用嗰個快速抗原咧，部分人就真係唔會報嘅，因為嗰啲退咗休嗰啲人士或者唔使攞病假嗰啲咧，好多人都係咁講話唔報嘅，咁所以而家係好明顯都係喺個高位嗰度橫行，咁橫行幾耐咧，就真係要有待觀察。咁而家兩間大學醫學院嗰啲同事都係用嗰啲數學模擬做一個推斷咯，咁呢啲係有個參考價值嘅。咁但係我哋中間而家就有咗啲口服藥，咁有部分人就可能會扭轉到局勢嘅嘛。再加埋而家盡快就幫未打針嗰啲高危組別盡快接種咧，就希望嗰個疫情就可以早啲回落咯。 嗯，因為有啲推算都話預可能成9,000人係去到死亡嘅，係咪口服藥呢度可以幫到幾多咧？或者令到嗰個程度會減少幾多咧？死亡方面？ 如果你頭先我提過啦，如果你係早發現呢啲高危組別高危因素嘅人士，你盡早俾嗰個藥物咧，咁嗰個效果係會顯著的。雖然佢話就話發病5天內俾啦，但我哋而家觀察到係你盡早俾越好，最好係頭3天俾，頭3天俾你發現到你盡早俾咧，嗰個效果係更加顯著。遲咗俾係個效果唔好嘅，即係會繼續惡化，要轉翻用其他藥物嘅。 OK， 好啊，唔该晒许树昌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就系政府专家顾问，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嚟嘅，讲到整体疫情啦，同埋而家两只嘅口服药分别就系嚟自默沙东药厂同埋辉瑞药厂，亦都提到有个别一啲人士系未必系适用嘅，即系譬如讲到默沙东药厂嗰只咧，有啲譬如怀孕或者系胃部母乳嘅人士咧，就系未必适用呢一只药嘅咁。 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除了院舍的长者，即大家都鼓励他们快点打针之外，有些可能未必是住院舍但行动不便的长者，可能住在家啊等等的。咁啊，见到咧有社联啦，同埋一啲医学嘅组织、医学组织联会咧都合作啊，话会为呢啲行动不便嘅长者以及残疾人士咧系上门打针嘅。嗱，成个计划咧都想揾佢哋嘅代表同我哋倾啊。有社联业务总监蔡建华，早晨。 早晨，早晨，Solomon。 早晨，蔡建华，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啲长者即系都想系打针嘅咧？讲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咁。啊，想同阿蔡建华先傾下你哋呢個計劃其實係詳情係點啊？預計有幾多人啊可以通過你哋個計劃啦，可以上門打到針嘅咧？係 好啊！嗱，就我哋咧都睇到咧，啲長者啦，同埋一啲殘疾人士啊，咁佢哋因為行動不便啦，咁咧就有困難咧，就落到去即係中心裏面去即係打針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同醫學組織聯會咧，大家一齊咧就進行一個上門嘅即係疫苗注射嗰個嘅即係服務。咁咧就我哋喺個計劃就應該係下個禮拜我哋會開始噶啦。第一階段咧，我哋會先係幫咗一啲喺即係我哋社會服務機構即係接受服務嘅一啲長者殘疾人士咧，就我哋會先做嘅。咁然後咧就喺三月底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有一條嘅熱線可以俾到公眾。咁如果大家知道有呢方面有需要嘅即係朋友或者屋企有呢方面嘅即係人士嘅話咧，咁亦都係歡迎咧就公眾人士咧可以打電話俾我哋，通過熱線咧我哋都安排上門去做呢一個嘅即係打針咁樣啦。咁我哋咧總共嚟講咧就我哋希望可以喺四月底之前完成咗即係第一輪啦。咁啊起碼打咗即係一針啦。咁就咁我哋希望咧就嗰、那個我哋以而家我哋招募得到嘅即係醫生啊、護士啊同埋我哋醫療團隊嚟計咧，我哋應該可以打到10,000針啦咁樣。咁咧當然啦，就打完完成咗一針之後咧，我哋會繼續跟進嘅，即係喺適當時間根據政府指引咧，我哋會做埋第二針、第三針咁樣咯。 四月底你話第一輪希望係咪四月底已經打曬呢10,000針啊？定係點？同埋我想知道而家係咪淨係上門都係打科興疫苗啦？喺招募一啲醫療人手方面又如何咧？而家？ 係就冇錯，我哋喺四月底之前，我哋希望可以即係我哋目標希望可以達到10,000針啦咁樣。咁咧就亦都係我哋係以科興為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接種嘅方法嘅。咁咧就因為伏必泰咧就嗰啲嘅即係大家知道嗰、那個所要求嗰、那個程序啊，各樣嘅嘢都有啲唔同啦。咁咧就變咗我哋行輪講咧，就變咗未必適合咧，就拎上去即係、就是、上門去做咁樣。所以我上門咧就只係做科興啫咁樣。咁咧就而家我哋招募咧都真係好多謝啲即係醫護界同埋即係我哋即係社工團體咧，大家一齊努力嚇，即係齊心跨專業嘅合作咧。所以我哋即係已經係招募咗即係相當大嘅數量嘅一啲嘅醫護人員啦、醫生護士啦，同埋我哋自己啲社會服務機構好多社工咧，亦都一齊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咧就呢、這個都係一個跨專業合作嘅一個即係。经验咁样啦。 可唔可以讲下有边啲人士合资格可以参加呢个服务嘅？可以俾一啲医护团队可以上门帮佢哋打针咧？ 你讲即系我哋医护嗰部分嘅即系资格系咪？ 唔系，即系嗰啲 参加者 系啦，参加者可以点样参加啦？咩资格啦？系你哋主动接触佢，定系佢哋可以主动报名啦？咁 好啊，嗱就头先我提咗就两方面嘅，咁咧就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啲社會服務機構，我哋即係社工團體，我哋已經係即係進行嗰啲嘅服務咧，接觸開嘅一啲嘅服務對象咧。咁因為我哋咧就都平日我哋都會做好多服務，包括咗譬如上門幫一啲行動不便長者殘疾人士咧，就譬如送飯啦，幫佢哋沖涼啊，幫佢哋即係有一啲嘅護理啊咁樣。咁我哋平日都接觸咗好多啦。咁我哋都知道咧，有啲因為即係行動不便，佢哋真係落唔到嚟打針嘅。咁所以我第一步頭先嚟講咧，我哋下個禮拜一。3月21日，我哋已經開始咧，就係會接觸通過我哋呢啲社工嘅團體咧，我哋接觸住呢班人，請佢哋打針。咁然後當然攞得佢哋同意之後咧，咁我哋就派團隊去啦。咁呢一部分咧就即係已經我哋係即係肯通過我哋啲團體已經係即係聯絡當中噶。咁第二部分咧就係即係公開招募嗰部分咧，因為我知道都有啲唔係我哋接觸開或者唔係我哋服務開嘅人。佢哋都有機會，即係有呢個需要咧。咁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有啲咩資格咧咁樣。其實我諗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哋係真係唔方便我去中心度 嘅打針，咁需要我哋上門打嘅，其實我哋都已經係即係我哋好寬鬆嘅，我哋都即係盡量可以做嘅，我哋都會做噶啦。咁咧就當然我哋要佢即係同意啦嚇，咁然後咧就我哋就會派醫療團隊上門噶啦。 嗯，有冇即係有啲公開招募或者團體接觸，預計係分別可以接觸到幾多？ 嗱，呢個咧就頭先我講過總體嗰個嘅，即係嗰個而家我哋個設計咧，我哋嗰個即係打針量啦，我哋暫時就以一萬為主啦，咁即係做得幾多得幾多啦，接觸得幾多，我哋鼓勵多啲人去即係報名啦咁樣，咁啊即係到時我哋如果係即係超出過呢個數目嘅話，咁我哋咪再睇下有啲咩方法去增加我哋嗰個供應量啦咁樣。 一萬是讲緊一萬名人士定係一萬劑呀，因为係咪每个人你哋都预佢打三劑咁样嘅预 係冇错，一萬人所以係三萬劑嘅，我哋个预算係。 OK， 你哋会唔会即係医生上门之前都会同啲长者做啲身体嘅评估呀，係咪适合打，会唔会做呢啲呀？ 係当然啦，就一定我哋係会有即係個評估，醫生去評估佢哋個身體健康狀況，即係適唔適合啦咁樣。咁咧就上門前咧，就因為我哋提過咧，就通過我哋好多社工嘅團體咧，就已經接觸咗啲即係受惠對象啊等等樣。咁所以我哋之前咧已經通過我哋啲團體嘅社工朋友咧，就可以去即係初步了解下佢哋嘅健康狀況啊，填低一啲資料啊，一啲即係做翻啲嘅即係初步嘅。即係問一問佢哋嘅情況啊，咁樣咁啊，呢啲資料我哋會當然咧係會交由個醫生啦嚇，咁啊等佢即係上門嘅時候咧已經有初步嘅印象，跟住咧就由醫生去再作現場嘅評估啦。咁樣 okay, 好啊，唔該曬蔡建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蔡建華係社聯業務總監，講到咧呢一個嘅幫一啲上門幫一啲老人家殘疾人士打針嘅計劃嘅 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醫管局除了在指定診所向高風險病人處方新冠口服藥，今日起亦都加開6間指定診所，合共有23間，每日名額增加到4300個，並且設有關愛預約專線，給年滿70歲長者等高風險病人預約。有病人組織就關注指定診所名額不足，亦經常有市民打不通預約電話，擔心錯過處方口服藥的黃金時期，建議衛生服務中心及早從患者網上情報資料識別高風險者，由醫管局主動聯絡病人和處方口服藥，縮短病人攞藥的時間。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特區政府上個月底引用緊急法，豁免內地醫護人員無需註冊就可以來香港協助應對新冠疫情。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說，首批75名內地醫療人員即日抵港，而本週稍後再會有大約300名內地的醫護到埗，希望可以提升醫管局的治療效能。有醫護人員指出，目前兩地醫護合作模式流於紙上談兵，擔心需要長時間磨合。有病人權益團體就擔心，萬一內地醫護人員發生醫療事故，未必能夠輕易追究責任。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截至前日午夜，公立急症醫院內科住院病床的住用率達到104%，屬於新界東聯網龍頭醫院的威爾斯親王醫院亦都出現人滿之患。它的住用率不但近日長居公立醫院之首，更加罕有地持續上升到140%的超高位。院方解釋，醫院接收的新冠患者數目持續高企，加上近日經急症室入住內科病房的非新冠病人數目亦有所增多，部分病人病情比較嚴重，令到內科病房病床住用率有所上升。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疫情未受控，本港昨日新增26908宗確診，再多286名患者情報離世，第五波疫下的死亡患者人數突破4000，死亡率升至0.56%，大部分是長者，大約60%來自院舍。昨日新增確診有一宗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顯示 Delta 變種病毒的傳播鏈並未截斷。衛生防護中心形容目前的疫情是在高位橫行，呼籲市民減少外出。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公屋資產限額將會放寬 2.5%， 由下個月1日起生效，預料多174000個私人樓宇非業主戶符合入息資格。房屋委員會轄下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昨日通過凍結公屋入息限額到現行水平，和放寬資產限額， 發言人表示，雖然根據既定的公式計算，在2022-23 年度所有家庭人數住戶的入息限額都下跌，但考慮到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所以作出額外處理。《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香港第五波疫情確診病例近日高位橫行，但是形勢仍然嚴峻。時評說，必須要在抗疫策略、醫療人手、物資供應的條件較以往充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組織領導，要建立一個權威有力的指揮總平台，統籌協調各個分平台的工作，將所有力量匯集起來，善加利用，提升抗疫效率。商報時評。 信報社評，現時的確診人數極多，醫療和隔離設施不足以應付，唯有容許大批確診者或者密切接觸者家居隔離。問題是家居隔離不代表自生自滅，特區政府仍然有責任監察和追蹤，才可以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社評說，清零也好，共存也好，絕對不應該躺平，這一點是成敗關鍵，不要讓抗疫工作停滯於半湯不水的狀態。信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講道，有人說香港抗疫不缺錢，但是缺人手。其實香港既不缺錢，亦不缺人手，缺的是責任感，缺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情懷。特區政府如果真是將抗疫當成頭等大事，就要付諸實際行動，要讓市民睇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社評說，中央有求必應，香港就更加需要努力自強，要爭氣。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有消息人士指，如果確診數字持續高企，港府可能會加辣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食肆堂食每台兩個人減到去一個人，飲食界現在已經吊緊鹽水，苦苦支撐，一人一台無法維繫，不如索性下令關閉。政論說，港府雖然有澄清沒有這樣的打算，但慣性朝令夕改，又怎會令人放心呢？《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线。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新柳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较早前七行到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2022年3月15日，新增26908宗确诊，再多286宗死亡个案。 内地医疗人员分批抵港，先集中于亚博社区隔离设施服务。 医管局成功购入默沙东及辉瑞药厂两款新冠口服药。 杨洁篪与沙利文在罗马会面结束，中方反对歪曲抹黑，美方关注中俄结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講到醫管局咧，喺講到醫管局咧，除咗喺指定診所啦，而家向一啲嘅高風險病人咧處方一啲新冠口服藥啦。今日起咧都會係加呢一個指定診所嘅數目啊，加6間就去到23間嘅名額方面就去到4300個。咁亦都會有一條叫做關愛預約專線啦，俾一啲包括啦年滿70歲嘅長者咧，呢啲高風險病人咧係預約嘅。咁除咗年滿70歲嘅長者之外咧，5歲以下小童啦，懷孕滿28州嘅妇女，免疫力受抑制嘅病人啦，接受器官移植嘅病人啦，或者正服用抗癌药，以及系长期服用一啲减弱免疫系统药物嘅人，病人咧都可以用呢条专线嘅。咁而家就话喺一啲名额入边咧，系预留超过一半嘅名额系俾呢一类嘅高风险群组嘅人士咧系优先预约嘅咁。嗱，每间诊所都各自除咗一般嘅预约电话咧，有个关爱预约专线，咁大家都可以上翻网咧，系揾翻呢23间嘅指定诊所嘅资料啊。其实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萧生你好啊。 你好，你好，请讲。 系咁，我妈妈咧，佢上个礼拜五咧就自己做快速测试确咗诊，咁就 day zero 嚟嘅。咁meanwhile 咧，而家咧其实都系喺屋企里边自己隔离，因为佢独居嘅。咁我哋琴日咧帮佢安排咗喺私家医院嗰度睇个 telemedicine 做个遥距嘅，同医生去诊症咁样啦。咁就但系咧，因为私家医院其实到目前为止咧，而家咧都未攞到嗰两只口服药嘅。咁我哋尝试咧去打电话去嗰啲指定诊所嗰度。去睇下可唔可以幫我媽媽都可以 book 到個時間，咁但係暫時因為嗰啲指定診所我打咗好耐咧，都打唔到，即係好多間都試過，但係佢哋全部都係唔通啊咁樣。咁譬如琴日政府已經宣布咗有嗰兩隻口服藥同埋有嗰啲關愛熱線咧。咁其實我今朝早咧都有試過打嗰啲關愛熱線，但係似乎都係唔出咯。咁因為嗰啲藥咧係要頭五日用啊嘛，先有效噶嘛。咁所以就想睇下卫生署或者防护中心可唔可以可以快啲可以安排得到啲啲药可以俾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咧系75岁有淋巴癌噶，咁咧即系个情况比较紧张啲咁样。 即系绝对系符合嗰个高风险群组嗰、那个类别啦，系可以打呢个关爱预约专线。系咪基本上对于你妈妈嚟讲，基本上如果打得通约到边间嘅指定诊所都可以去噶啦都？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假设。即已經約到時間，其實都會想 book 翻嗰個有個抗疫的士去咯。咁同埋咧，琴日私家醫院嗰邊咧其實即已經係有醫院睇過，咁即都認為佢係合適使用呢啲藥嘅。咁只係而家即私家醫院咁樣就冇呢藥，咁就即希望真係藥可以用得清楚咯。 而家媽媽嘅情況暫時係點？佢自己獨居咁，你哋係咪都保持聯絡，了解佢個情況嘅都係？ 有，我成日同佢聯絡嘅，咁叫佢即係睇翻佢嗰啲體温啊，跟住有冇呼吸困難啊，另外佢有度住缺氧嘅，即基本上都係即係唔會話好嚴重，因為但係礙於佢有重病，咁所以都比較危險咁樣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李女士講到佢自己預約呢一個嘅指定診所，就算打埋關愛預約專線咧，都話打咗好多間咧，都係預約唔到嘅。咁亦都講到媽媽嗰個情況啦，都好想係快啲獲處方呢個嘅口服藥嘅。咁呢個就係李女士嘅電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呢個新冠口服藥嘅情況。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亦都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两只嘅药啦，口服药啦，而家你自己见到有冇啲提醒都俾大家究竟即系讲解下啦，边啲人系适合食边只药咧？有边类人又特别注意，未必适合服食呢两只嘅口服药嘅咧？又 嗱，其实呢两只口服药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咧，就系佢都系一定要系喺病发或者确诊五日之内就要系服用呢只药先正有效啦。咁亦都係咧，呢兩隻藥咧，其實我哋醫管局嘅專家委員會咧，其實亦都已經係有一個指引咧，係定明咗係某一啲嘅高危群組咧，係需要係優先咧係服用呢啲藥嘅。咁包括就係70歲以上嘅長者啦，咁同埋咧，亦都係需要咧講緊係佢哋咧係未完成接種疫苗嘅。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哋可能係冇接種、未打過疫苗啦，新冠嘅疫苗啦，又或者咧係只係接種咗兩劑嘅科興 或者是一针的伏必泰，咁都是为之咧系未完成接种疫苗。咁因为呢个系根据我哋暂时喺HA 喺医管局我哋第五波嘅病人嘅数据睇到咧，大部分嘅严重嘅个案咧都系冇打针啦，又或者咧只系打咗一针或者两针嘅科兴疫苗，有少撮咧系打咗一针嘅伏必泰或者两针伏必泰。咁嗰啲大部分咧讲紧都系一啲嘅有长期病患或者系讲紧系一啲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嘅人士咧，就系打咗一针或者两针伏必泰，都系染病或者重症嘅。咁相对少嘅。咁咁所以有呢一个咁样嘅指引。咁另外咧就系七十岁楼下嘅人士就点咧？七十岁楼下咧，亦都系讲紧系未打齐疫苗啦，或者冇打疫苗啦，再加埋咧系佢有长期病患。咁长期病患就包括咗系一啲，譬如讲紧系有糖尿病啊。有呢一個係心臟啊、肝啊、腎嘅腎嘅疾病啊，可能要洗腎啊，又或者係講緊一啲係癌症啊，免疫系統受到抑壓啊，或者係一啲講緊係左移植嘅人士。咁呢啲高危嘅人士咧，就係、是、適宜咧係盡快咧係服食呢一啲嘅口服藥物，避免咧係佢個病情係惡化。咁兩隻藥物咧其實有分別嘅。讲紧系，譬如首先讲系辉瑞嘅Paxlovid 啦。咁呢只药物咧，其实佢嘅好处就系佢喺临床测试咧个效果很好好嘅。咁嗰个基本上嗰、那个减低住院同埋死亡咧，系达到即系八成半，即系85%。咁个主要关键都系早服用啦，即系讲紧如果三日以内服用咧，系更加好啦效果。咁佢就个。好處是強力啲啦，同埋咧佢係喺12歲以上嘅人士都可以服用，同埋咧講緊咧係一啲譬如講緊孕婦啊，或者係哺乳嘅媽媽都可以服用，亦都唔會影響個胎兒。 但食緊藥嗰啲就未必得嘅喎，係咪我見？ 係啦，如果麥沙東嗰個 Monopiravir 就唔得嘅。咁另外一樣嘢個好處咧就係佢係佢，所以佢個唔好處咧就係佢係會多啲嘅藥物嘅即係相互作用，即係 drug-drug interaction 啦，即係佢會影響其他嘅藥物，包括一啲譬如駁血藥啊，一啲嘅講緊係膽固醇嘅藥物啊，或者抗生素啊，或者一啲精神科藥物啊。咁所以呢方面係要處方嘅時候要小心啦。同埋咧，佢係一啲嚴重肝病嘅人士咧，就係唔適宜使用。咁另外，麥沙東嘅口服藥咧，即係 Monopiravir 咧，佢嘅好處咧就係佢嗰個服用咧係可以講緊係少啲嘅即係藥物嘅化合作用，同埋咧佢亦都可以喺一啲即係嚴重肝病嘅人士都可以使用。相反咧如果佢係一啲嘅嚴重腎病嘅人士咧，使用嘅時候就要小心啦，或者唔可以用啦。咁同埋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可以係個藥丸咧係可以。佢係一個膠囊嚟嘅，咁所以裡面嘅嘅藥咧係可以打開咧，係放入去個胃喉咧，係喂治俾老人家用嘅。咁、 okay. 呢個就係一個好處，就係輝瑞嘅藥物 Paxlovid 咧就做唔到啊。咁但係咧佢就唔可以咧喺孕婦同埋喺哺乳嘅媽媽係應用。 OK， 嗱教授，我想問下頭先係咪話即係講緊輝瑞嗰只藥咧，就話會同其他嘅藥可能會有啲。即係相 撞， 係咯係咯，呢一類係咪即係話譬如食緊一啲薄血藥嗰啲人就要先停咗藥先，先至再食輝瑞呢只藥，係咪要咁做？ 其實可以咁樣做嘅。如果佢真係需要用一隻好強嘅藥物啦，又或者講緊係佢嗰個薄血藥唔停得嘅，咁嘅話咧，即係五日都唔可以停得，因為個療程係五日啦。咁嘅話咧，其實你就要可以有啲做法咧，就係你可以譬如。先減咗嗰個薄藥嘅份量，即係每日食嘅份量。咁然後你密切咧監察住嗰個嘅譬如每一日都度佢嗰個嘅血溶指數，咁嚟到去睇翻嗰個藥物嘅影響係點樣。咁當然呢啲係如果有啲藥物係個影響係可能係可能會增加或者係減少佢嘅份量嘅話咧。咁你可能就難啲控制嘅話咧，咁你可能就要亦都唔停得到嗰隻原本嘅食緊藥物嘅話咧，咁可能就要用另一隻藥啦，即係可能就要用麥沙東嘅 Monopiravir 啦。 嗯，我想知而家譬如默沙東嗰只係已經用緊嘅嘛？喺醫院嗰個層面，你自己觀察到啲病人用完之後個效果點？ 其實個效果很好嘅，因為已經用咗兩個星期啦。咁我哋見到佢嗰個嘅大部分嘅病人咧，其實服用咗之後咧，都係甚少係會有惡化嘅情況，即係佢冇係變成減低咗咧係。重症或者減低咗係變成一個肺炎嘅情況，尤其是講緊係如果係三日病發之內咧，就係使用嘅話咧，或者確診使用嘅話咧，嗰個效果係好好嘅。 嗯，幾多人係服用咗啊？暫時見到。 如果講瑪麗醫院，我哋都有300多病人係服用咗嘅啦，已經嚇。咁全香港就嗰個應該都有幾千人用咗。 嗯，而家成日話只藥要五日之內，即病發五日內咧就食就最好啦，嗰個效果。不過就見到頭先有聽眾都提到話，譬如一啲指定診所都會係處方呢一啲口服藥嘅，但就話好未必咁容易預約到啦，有時打唔通啊，或者預約到都可能要一段時間先可以睇到醫生啦。點睇呢啲情況咧？病人可能有需要嘅，又可能要經指定診所先可以處方到呢一啲口服藥嘅，但係的確可能有個樽頸位就係未必預約到。點睇呢啲情況咧，教授？ 我相信啲情況會改善嘅，因為指定診所嘅數目係會增加啦。咁同埋之後咧，其實慢慢係會有私家醫院係加入呢一個行列嘅，係門診去睇呢啲 COVID 嘅病人，或者有啲私家醫院係會有即係住院嘅新冠嘅病人添嘅服務。咁我相信呢各方面都會係令到嗰個病人係容易啲去應用到呢一啲嘅即係指定診所嘅服務，亦都應該係會可以容易啲攞到藥。咁當然，如果嗰個情況係，譬如佢有一啲即係老人家係有一啲氣促啊，有一啲嘅惡化嘅情況咧，就唔好等啦，就去直接去急症室求醫，因為而家急症室嘅情況已經係改善咗好多，亦都唔需要即係排所謂排長龍啦。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呢一啲嘅口服药对于成个疫情嘅帮助，个死亡率系帮到几多咧？ 其实非常之大，即系再讲一次咧，其实疫苗接种系最重要嘅，长远嚟讲，打齐三针，无论你伏必泰或者方，其实都好重要啊，对付呢一个 Omicron。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呢啲口服药物，因为啲口服药物就系俾一啲真系未接种疫苗或者未。接种齐疫苗嘅长者，咁或者一啲真係本身有长期病患高危嘅人士，咁我哋就可以应用到啲药物呢，係去令到佢嘅病情唔会恶化啦，因为一早做一个所谓嘅早啲俾药，佢一确诊我哋就俾药啦，令到佢预防唔会再恶化，咁呢个好重要，咁亦都可以大大减低係对于嗰个公共医疗系统嗰个嘅负担。咁亦都可以減低住院同埋減低死亡，咁所以對整個疫情嗰個嘅防控係非常之重要嘅口服藥。 嗯，因為而家有唔同嘅即係模型估算啦，嗰個死亡嘅數字，你估計呢兩隻藥嘅用咗之後可以減到幾多啦？同埋而家呢啲藥嘅供應應唔應付到現時呢一個嘅疫情咧？ 其實供應量係足夠嘅。咁主要最緊要係即係用喺一啲即係需要嘅人士啦，即係高危人士，根據。我哋即系医管局专家嗰个指引，咁呢个好重要啦。咁如果系早，大家系可以早好早系俾到呢啲药俾呢啲嘅工人人士咧，我相信对于个整个嗰个死亡数字系会大大减低嘅。咁当然啦，呢样嘢系一定要同嗰个疫苗接种计划系一齐推行，即系唔好因为有咗呢啲药物，大家唔去接种疫苗，咁呢个唔系唔啱嘅。亦都疫苗接种咧，系对于长远整个嘅防疫系最重要。咁所以如果两样嘢一齐推行嘅话，两样嘢一齐做到嘅话咧，咁、那个死亡嘅数字系会大大减低。咁我好难估算到嘅，因为实整而家希望咧，讲紧嗰个疫情已经到咗顶峰咧，系开始落回落嘅话咧，其实亦都大部分嘅安老院舍嘅长者其实都可能。有一部分已經是染疫，或者是已經是好翻，同埋亦都可能已經是打咗兩針，咁可能嗰個整體個疫情個後嗰個嘅控制咧，其實已經係已經希望達到，或者將會達到咧，咁、那個疫情希望就慢慢會回落。 嗯，頭先你提到話而家疫情去到高位啦，你預計而家即係所謂形容呢個高位橫行嘅情況會維持幾耐咧？ 或者幾時才會降翻落嚟？ 可能都要兩三個星期嘅，即係因為整體你要留意翻就係 Omicron 本身個傳播性係非常之高。咁只要你一個家庭嘅成員中招咧，其實成個家庭都有機會染疫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整體嗰個數字係會喺高位或者會徘徊一段嘅時間，可能講緊兩三個星期先至慢慢會回落。咁呢個就會睇翻嗰個。最重要就是那個疫苗接種那個進展是怎樣，即如果是短時間之內，尤其是是安老院舍那方面是都再多些人是短時間可以打齊兩針的話呢，那我相信那個的疫情控制會回落得更加快。 Okay,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啱啱傾過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亦都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為咗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你好啊，我咧就係、是、一位醫生，私家醫生。咁我已經同我個團隊咧，過去呢兩個星期啦，已經幫外展嘅方式咧，幫好多人咧去打咗呢個新冠疫苗啦，包括長者、小朋友啊、學校啊咁樣整，都有成2000多針噶啦。咁至於你話上門去人哋屋企打嘅話咧，其實有少少繁文縟節嘅嘢咧，係需要衞生署嗰度釐清啦，同埋去梳理先得嘅。譬如話啦，我哋如果外展嘅形式上去嘅話咧，其實咧根據佢而家未改嘅規矩咧，就算我哋上去一個屋企咧，都叫做一個外展嘅一個場地。嗱，如果我喺一個大球場，佢喺幾千人嘅有一個場地，我喺一個人屋企，一個人又係一個場地。咁每逢一個場地嘅話，我哋要申請一個 code， venue code， 咁用嗰個 code 咧去所謂去 claim 翻佢俾我哋嗰啲資助咁樣成咯。咁仲要係幾多日之前？成兩日之前要通知定啊，咁佢又要批啊，咁樣咧好煩嘅。第二呢，你打完針之後個醫療廢物處理都好麻煩嘅，因為根據環保署個指引嘅話呢，必定呢這個嘅醫療廢物呢要喺24小時之內呢帶去呢、這個焚化爐啦，即係話我哋稱呢個醫療廢物處理嗰個地方呢喺24小時之內呢，禮拜六禮拜日唔開啦，當然去處理咁樣先至啱規矩，重要唔係普通人，要醫生或者護士親自帶呢啲嘅環保廢物去處理先得嘅， 即係唔可以假手於人嘅，唔可以有其他， 唔可以假手於人㗎，係、okay. 啊，仲要24小時之內啊，佢呢條規矩咧係幾十年前定嘅，因為佢唔 expect 你喺醫生嗰啲會喺自己診所拎啲拎啲廢物出去嘅，咁變咗。佢而家佢嗰陣時係冇外展呢樣嘢噶嘛，咁變咗佢而家就要求咁樣做，所以好多呢啲繁文縟節，佢要梳理咗啊，咁我哋先至可以。上到滿幫你 明白，即係睇可唔可以即係鬆翻綁啲。頭先譬如場地啊，或者唔同嘅一啲行政程序，呢個就係張先生的意見。佢就係話自己係一個私家醫生嚟嘅，講到一啲外展服務遇到嘅問題。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医管局购入默沙东和辉瑞药厂两款新冠口服药。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患者若果验出确诊之后能够尽快服药，效果会越好。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轻症患者能够越早服用有关的口服药，效果越显著，以檢測到陽性計，再經醫生問診，五日之內服藥，甚至頭三日可用藥，成效會更好。但若果遲於五日，就效用大減，反而不應花錢使用有關的藥物。他又說，醫管局會有老人科外展隊到安老院舍，若果發現有長者確診，亦都會立即獲發有關新冠口服藥。南韓新增32,33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累計確診病例突破700萬宗，單日再多破紀錄293名患者死亡。新增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數字連續四日超過30萬宗，亦都是疫情爆發以來單日第二多，僅次於上個星期六超過38萬宗。 韩联社报道，虽然新增感染数字维持高位，但是当局目前的重点是如何在采取防疫措施防止病毒蔓延的同时，尽可能恢复民众日常生活。政府宣布由今个月底起，5至11岁儿童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并且容许未受感染的教职员和学生，即使有家庭成员确诊，亦都可以回校上课。外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白宫正探讨总统拜登未来几个星期出访欧洲的可能性，与盟友商讨乌克兰局势。若果成行，拜登可能到访北约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其中一个讨论的计划是拜登在今个月23号在布鲁塞尔和北约其他领袖会面，然后前往波兰。消息人士说尚未敲定出访计划。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正同北约和欧洲盟友密切接触，对于出访安排未有最终决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乌克兰局势表示，一味依靠制裁不单止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强调世界需要对话合作，不需要新冷战。张军指出，冷战早已结束，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该彻底摒弃，固守霸权逻辑，挑起阵营对立，最终只会为世界带来灾难，加剧动荡和分裂。在欧洲如此，在其他地区亦都如此。将军强调，中方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有效保障平民安全和基本需求，保障人道走廊安全畅通，防止出现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紧张局势降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潮湿和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753点，跌778点，总成交1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6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11832点，跌23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1.6，跌20.2元；阿里巴巴73.75元，跌7.15元；美团105.2，跌7.4元。盈富基金18.94，跌8.6元；友邦保险74.65元，跌2.9元；李宁49.8元，跌2.45元；维珍尼5.05元，跌1元；京东集团166.5元，跌13.5元；快手55.45元，跌4.75元；药明生物42.4元，跌2.5元。美元兑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3，日元118.43，瑞士法郎0.94，加元1.284，人民幣6.383，英磅對美元1.3，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日經平均指數報25356點，升48點。港金現價報1816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报是买入1943.29美元，卖出1943.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盈辉台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盈辉台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 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慈云山嘅旭华街就因为爆水管，旭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二号 F 同埋三号 M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和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对于一些隔离设施的情况，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个初心就是说，不希望是会是惹到身边的屋企人，除了一个凡例要求呢，这个是我们做市民的一个责任来的。 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入住呢？ 有这个隔离令呢，基本上没得选择，不入的话呢可能要采取进一步法律的程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2022年3月15日，新增26908宗确诊，再多286宗死亡个案。 内地医疗人员分批抵港，先集中于亚博社区隔离设施服务。 医管局成功购入默沙东及辉瑞药厂两款新冠口服药。 杨洁篪与沙利文在罗马会面结束，中方反对歪曲抹黑，美方关注中俄结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专家讲到两只嘅口服药啦，都有啲条件，就系话啲轻症嘅新冠患者啊，同埋发病五日之内咧就要服用噶啦。咁仲有嘅就系话未有一啲明显嘅呼吸衰竭啊等等嘅咁。咁亦都讲到两只药啦，譬如辉瑞呢一只药咧，就话有一啲嘅如果系食紧博血药啊。一啲抗生素等等咧，就話可以係停咗藥先，因為有機會話會撞啊咁。另外，其實兩劑藥本身都有一啲嘅常見嘅副作用嘅，譬如吐瀉啊，有一啲涉及到肌肉痛啊，有啲會出疹啊等等，有啲咁嘅情況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講下藥又得，講下而家一啲指定診所嘅預約情況啊，或者你睇醫生，而家話指定診所都係可以向一啲高風險嘅病人處方個新冠口服藥嘅，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阿譚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 係聽到，請講。 係啊，我姓譚嘅。咁我咧就係25號嗰日去深喉唾液嗰度檢測。咁啊，28號咧1號嗰日晏晝就俾嗰個信息我，話我28號顯示咧就係初步陽性。咁叫我即係盡快聯絡啦，咁我都有上去嗰、那個站嗰度填曬資料上去㗎啦，但係一路都冇人跟進。咁之後呢我就3號就呢口水就叫人幫我拎去交呢，都係返嚟都係初陽。咁之後5號、6號、7號開始呢，咁我就開始自己快速測試，就都是一条线，一路都是一条线。咁但係到而家都冇人联络我啦，咁我跟住就到9號、10號到呢，咁我就自己去再睇医生啦。因为我初初呢都中西药啊嗰啲各样都有食过㗎啦。咁就 去睇醫生。咁又係中西醫都睇過，但係最近呢幾日咧就成日暈啊，個人咧一好驚啊，一瞓落床咧就係咁暈，同埋即係瞓定咗之後幾個鐘啦，咁起身咧又係暈暈地。咁同埋咧，我血壓就不嬲都係呢個120樓下嘅，我血壓偏低嘅。咁但係而家確診過之後咧，就一路都係升喎。咁我嗰次去睇醫生量咧就143，嬲尾咧就130。咁同埋咧就即係成日覺得係嗰陣時反為初初確診嗰陣時咧，我就咩象徵都冇嘅，淨係個口腔嗰度即係痛啫，口腔啊，唔係喉嚨啊。咁而家咧就變咗又即係有啲白痰啦，同埋有啲少少黃色嗰啲痰，即係係咁咳咳咳咁先至咳到出嚟。 即係成個後續咧，咪都諗住即係睇醫生，睇下幫到你呢一啲情況係咪諗住？ 係啦，因為我從來即係冇血壓高之類嘛，我又唔知道有冇即係變更咗咧，同埋就最麻煩咧就係暈咯，就覺得個人暈咧就好唔舒服噶嘛。 明啊，呢個都擔心啊，呢個就係阿譚女士講到佢之前呢段時間啦，檢測過有陽性，咁後屘已經係快測係陰性噶啦，咁出去睇醫生啦，咁亦都話見到有頭暈，亦都有血壓咧係高過以前嘅情況嘅。咁啊，講到佢確診之後嘅情況啦。仲有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請講。 我係裏邊咧呢個長者嚟嘅，就呢、這個感染咗新冠肺炎裏邊咧，就上個月下旬20號後嘅。咁里边咧就最上一个星期里边咧，我就呢、這个自己里边咧就咧快速检测包咧检测过，即系去呢个人际里边咧睇中医啊，咁啊要检测阴性先入去嘅。咁里边咧就检测咧就阴性啦。咁我就攞一个即系深喉唾液管咧呢个检测再去检测啦。第日行去荃湾嗰个收集点嗰度交咗，咁咧唔知。在9号定咩呢就呢、這个有条短信返嚟个手机咁又阳性嘅咁样呢度里面呢就好唔明白。 都好耐喇喎，你话上个月原本 係。係呀好耐下㗎喇。咁里面呢就有咁样嘅情形，咁唔知係啦。啱啱就见许教授喺个由呢个唔知係咪文化里面呢又某呢个咩问到佢。 所以你而家系咪都担心，即系其实可能仍然有一啲病毒，虽然系低病毒量啲。 系啊，因为里边咧，啲依家仲有啲咳，同埋个喉咙仲有多少唔舒服咁样嘅现象嘅，系啦。 有冇再睇医生啊？除咗话中医之外， 有啊，中医呢个喺入埋啲诊所嗰度，呢个上个星期都睇过噶，都打算去呢个再去睇嘅。系啦。 咁而家有冇话小心啲啊？喺屋企，即系。 我都少咗，但我测过里面咧有咁耐时间啊嘛，差唔多系20日，你讲咩噶啦嘛？上个月20号后开始嘅系嘅，系啦，咁里面咧就呢、這个加咁嘅情形，咁系啦，就依家又冇医生答得到呢个问题啦，由于系啦。 OK， 好啊，讲阿吴生呢个情况啊，即系上个月咧就。下旬已經確診㗎啦，咁都好一段時間啦。咁最近佢去到9號咧，再測咧，一度陰性過嘅，咁而家又係經呢個深喉唾液樣本測咧，又話係有陽性，咁佢就擔心嗰個情況咁樣。咁啊，呢個係吳生嘅問題嚟嘅。咁啊，佢亦都講一個長者嘅身份嚟嘅。頭先都同大家講到有關於內地醫護嘅情況啦，咁就75名嘅內地醫護，尋日已經嚟到香港，嚟緊仲有幾百個，今個禮拜陸陸續續都會嚟噶啦。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喎，喺人手方面呢個舒緩到幾多，或者喺整體成個醫療運作上面佢點睇啊？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係，早晨。 早晨，林志由，點睇而家亞博呢個社區隔離設施有啲內地嘅醫護先喺呢度係幫手啦，係咪都解決到成個人手嘅壓力啦？點睇今次安排咧？ 我谂当然啦，即系呢个就可以某程度上可以解决到啲问题啦，因为我哋都见到医护人手都系比较紧缺，同埋都相继有医护人员即系倒下。 咁所以即係如果能夠有一啲內地嘅專才嚟到，即係去幫助香港醫護去處理病人嘅話，呢個一定係有作用嘅。兼且而家嗰個嘅有啲患重症嘅一啲嘅病人咧，都可能需要一啲嘅即係協助啦。咁所以如果能夠有佢哋嚟幫手咧，都可以即係舒緩一下而家嗰個嘅醫護人手不足嘅問題。 嗯，但对于病人组织来讲，除了说人手方面，是不是都有其他的关注在今次这个安排上 面？当然这个的做法呢，就其实都讲了很久了，就在早一两年前当香港成立一些的检测中心的人士，都有一些类似的医护人员来到去香港协助的。 嗯， 当然呢，就是我们见到今次这个做法呢，就是有些喺个注册上面呢，可能我哋即係有啲市民可能会有啲担心呢，就话佢哋嚟到香港去工作嘅话，会唔会有啲嘅责任问题嚟到去即係我哋厘清唔到呢咁样。咁其实呢，就喺昨天嘅记者会呢，就喺不论係林郑嗰个啦，或者係下晝啦，個衞生署嗰個咧，咁似乎都冇講清楚咧，究竟佢哋嗰個嘅，即係對於佢哋嗰個專業上邊咧，有啲乜嘢嘅保障？固然就而家似乎醫院管理局咧，就已經係即係去釐定咗佢哋係叫做榮譽僱員啦嚇。咁，其實榮譽僱員都係醫管局嘅即係僱員啦。咁喺嗰個嘅工作上邊，如果引起一啲即係民事責任啊，或者賠償責任嘅話咧，一般嗰個嘅法律原則就會係我哋叫一個轉承嘅責任啦，即係話僱員責任，僱主承擔，咁呢個就應該就冇問題嘅。 嗯， 只不過就話去到嗰個第二個層次咧，就係、是、一個嘅專業上嘅責任啦，就係話嗰個嘅操守啦，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事情可能即係病人可能要擔心咧？過往嚟講有啲操守嘅啲問題，引致到可能以醫生被醫務委員會去懲處咧，可能去開錯藥啦，或者亂開藥啦，又或者其他一啲即係專業上嘅錯誤或者疏忽啦，咁喺而家嗰個嘅引入內地嗰啲嘅醫護人員嚟講咧，就似乎就冇呢個嘅枷鎖喺度啦。嗱，嗰個意思就係話，根據現有嗰個醫委會嘅做法啦，或者醫生註冊條例咧，但凡你香港執業嘅話咧，一定你係本身係一個嘅註冊醫生啦，又或者引入呢個外地或者內地嘅醫生嘅話咧，就用一個嘅叫做有限度註冊或者臨時註冊嘅方式。咁而呢啲註冊嘅醫生咧，香港執業嘅話咧，佢哋都係受制於嗰個嘅醫委會嘅一啲嘅操守嘅監管嘅。 嗯。 咁如果有投訴啦，咁醫委會就會作出嗰個嘅處理啦。咁然後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紀律行動啦。但今次引入內地嗰個醫生嘅做法咧，就似乎咧就佢哋用呢個緊急法去引入嘅話咧，就迴避咗嗰個嘅註冊嘅一個程序嘅話咧，咁變咗咧，當呢啲內地嚟嘅醫生佢喺嗰個工作上面有一啲嘅專業嘅犯錯嘅話咧，就醫委會就唔可以有任何嘅行動去即係作出懲處嘅。咁， okay。 所以亦都係呢一個嘅懲處嘅嗰個嘅即係最後嗰一步咧，譬如話投訴係咪成立咧，咁就會影響到你第一個嗰個民事責任喎，即係話如果醫生係冇犯錯嘅，咁可能就影響咗嗰個嘅賠償責任嘅問題啦。 嗯， 但如果係投訴成立嘅話咧，醫生係犯錯咧，咁可能就會即係某程度上咧，就係幫助到嗰個嘅民事嘅索償咧。關於嗰個嘅責任問題，喺邊個身上啦？咁，所以而家冇呢個註冊嘅話咧，即係當然我哋唔會話對於國內嚟嘅醫生咧有任何專業上嘅質疑嘅，就只不過有。即香港嘅醫生都會犯錯噶嘛，都會俾人投訴，都會有啲懲處噶嘛。咁所以冇咗呢個嘅即係監察機制嘅話咧，咁固然就我哋可能有啲市民咧覺得就美中不足咯。 嗯嗯，即係你覺得而家醫管局嗰個恆常機制都未必可以完全保障到或者回應到病人投訴或者追討法律責任，就係頭先講到一啲專業失德嘅責任問題係咪？ 而家我哋講緊就係話，即係內地嘅醫生嚟香港工作。而他們是沒有根據那個的即是一些註冊制度去引入的。 咁呢個咧就變咗醫委會就唔可以喺個專業上邊咧作出個懲處啦。 OK，除咗頭先講到話一啲醫療責任嘅問題，整體上面如果一啲內地醫護，你作為一個病人組織嘅角度啦，點睇佢哋即係喺而家個醫療系統嗰度係幫手咧？對於一啲確診者嚟講，係咪都要有更加多嘅知情權啊，或者選擇權咧？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諗即係而家就係特事特辦啦，亦都係一個緊急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市民咧或者病人咧都好難話我要揀邊啲醫生嚟到去幫我醫病啊，因為情況真係緊急嘅話咧，我哋都明白到咧又係有呢個咁嘅需要咧。咁可能就我哋暫時可能將我哋一啲嘅要求啦嚇，即係放低先。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就話喺嗰個嘅治療上面咧，同埋而家佢即係政府或者係醫管局講嗰個協同嘅模式啦，咁即係本地醫生同內地醫生即係走埋一齊去即係一齊去幫病人診治話咧，咁我諗喺個過程入面都可能大家要有啲識辨啦，即係話內地醫生佢可能係有啲名牌或者係個服飾上面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咁病人容易啲去適應嘅話咧，可能會即係幫助到佢哋喺嗰個溝通上面就唔係防範啦，即係等個溝通上面咧，去容易啲去即係做好呢樣嘢。 嗯，喺除咗話識別上面，整體喺語言上面啦，或者呢一類內地醫護對香港嘅一啲病人啦嘅溝通方面，你有冇啲咩關注呢個？ 我谂沟通上边咧，香港人咧，我谂普通话两文三语咧，应该都即系冇问题嘅。医生我觉得亦都唔会话太大嘅差别。咁但系即系讲到话，即系喺啲医疗病历记录嗰度咧，咁会唔会即系我哋香港嘅系统就系用全部用英文咧？咁如果国内人喺即系使用呢啲电脑系统啦，或者医疗记录上边咧？就我聽到昨日嗰個嘅發布會，似乎都佢哋都會係即係容許有啲中文嘅輸入咧。咁就我就唔知個系統會唔會支援啦。咁但係嘅話咧，咁可能即係將來喺嗰個嘅即係資訊，即係話我哋本地醫生睇翻一啲內地嘅醫生去寫低嘅啲病歷中文嘅，咁會唔會即係明白個內容咧？會唔會睇錯啦？咁呢啲可能係大家個溝通上邊咧就要即係小心啲。 OK， 好啊，唔该晒林志游，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游就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医管局嗰个嘅回应都系话，一啲内地援港嘅医疗团队会按照既定嘅流程，同医管局嘅医护人员合作啦，喺社区治疗设施咧系共同治疗病人嘅。而内地援港嘅医疗队喺执行医疗程序嘅时候啦，身份咧等同于医管局嘅医护人员，医管局咧会为团队所遇到治疗上面嘅问题咧负上最终责任噶。咁啊，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郭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请讲。 系就我问关于一啲系确诊之后嗰啲嘢嘅，就嗱，我就十号就礼拜四就确诊咗嘅，自己验嘅，家居验嘅，我太太就落楼下验嘅，就社区隔离社区嘅验嘅，就验到都系阳性啦。就我太太打两针嘅，我打三针嘅，就而家我太太去咗隔离。就星期六去隔离嘅，就嗰边就话佢今日或者听日就可以出翻嚟啦。 嗯，去边度隔离啊？其实佢而家系 去咗咩？皇后山嗰边。 O K， 嗯， 系，但我就家居啊嘛。 嗯， 就我收到卫生署电嗰个信息咧，就话我要家居隔离啊嘛，就七日啊嘛，六日至七日。就我今日已经系第六日啦，但系。我是不是可以，因为我礼拜日验阴性，礼拜一和今日都是阴性，那我想问呢，就我是不是听日可以落得街那里补给啲物资呢？ 一般来讲你两日阴性就第六第七日啦，有连续两日阴性就已经可以了。 哦，即是现在可以落街补给的，我都可以。 因为根据之前的讲法呢，个准则都是说如果你在家居做隔离啦，那而你又第六第七日呢是有連續兩日是可以是陰性的話呢，就可以是離開你隔離那個地方。 哦 ,ok, 所以我問那些相關的資料呢，就說我要屋企等多兩日嘛，我就不好清晰嘛。 哦，個原因是什麼？即是怕可能仍然是有一些病毒在這裡還是怎樣？ 是啦是啦是啦。 哦 ,ok。但你現在都物資上面是充裕的嘛，是不是？ 都 ok 啦 ,ok 啦。 嗯嗯。太太的情況呢，那現在怎樣？ 好精神啊！佢今日晏啲可能可以出翻嚟都话，如果再下昼再验多一次冇问题的话，就可以出翻嚟啦。 嗯，呢段时间有冇嗰啲物资包送过嚟俾你哋啊？都 哦，我冇需要呢啲，因为我屋企有少少物资顶得住啊，费事打扰到佢，等我帮啲其他人啊嘛。 嗯 ，OK， 好啊，唔该晒，郭生讲到。自己嘅一个确诊嘅亲身经历啦，同埋太太嗰个嘅情况，但系都问到啊，究竟而家究竟佢系阴性咗两日，第六、第七日阴性咗，系咪就可以出翻去买嘢咧？咁即系似乎都喺资讯上面咧，希望可以解释得多一啲嘅。咁啊，郭生个情况就系咁啊。咁啊，讲到今日都讲咗好多唔同嘅题目啊，除咗话疫情方面啦，整体疫情之外咧，亦都讲到关于内地医护嗰个嘅。情况嘅，咁啊，亦都讲翻啦，快速抗原测试嘅人士嘅隔离咧，同埋检疫安排咧，其实同核酸测试阳性嘅人士咧都系一样嘅。已经入住咧社区隔离设施或者系家中隔离嘅感染人士咧，如果系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咧，可以喺检测阳性之后第六、第七日咧系再次进行快速检测。已经接种咧系至少两剂新冠疫苗嘅家居接触者咧，就可以喺接种家居检接受家居检疫第六、第七日咧系进行快速。測試嘅咁，兩次連續都係陰性嘅話，就可以咧離開呢個社區隔離設施或者家居係如常生活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全世界我最喜歡嘅地方，大概就係廚房。呢個係小説《廚房》裡面嘅第一句説話。至於點解係廚房？这个都是浮现在我心里面的第一个问号。听港人在烦恼的时候喜欢洗碗，放空个脑，听着水龙头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重复同一个简单而实在的动作，洗刷脏污油腻的碗碟，仿佛可以令到心头的污垢都随流水洗干净。但是主角魅影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喜欢厨房。 故事入面多次出现厨房同食物，喺美影战战兢兢咁住入去田边家嘅第一个清晨，佢煮咗鸡蛋粥同小黄瓜沙律，换嚟卫李子真诚咁邀请佢安心住落嚟。喺某个寂静而孤独嘅夜晚，美影帮红一煮咗碗热气腾腾嘅拉面，而红一就为佢揸咗杯西柚果汁。喺卫李子死咗之后。他们在亲人和恋人的暧昧界线前小心翼翼，担心走错一步就会摧毁两个人在世上仅余的爱。看见红一准备一走了之，正在公干的美影在陌生的小店吃到一碗令他惊为天人的猪扒盖饭，不惜在寒夜搭几个钟头的车直奔去红一所在的旅馆，只是为了跟他分享吃到一口美味食物的纯粹喜悦。 厨房和食物可以将脆弱易碎的人支撑起来，哪怕只是煮一锅清粥，冲一杯热茶，在深夜煮一碗只有蔬菜的拉面，或者是一份冻晒的猪扒饭，同样有着温暖人心的不思议力量。这个大概就是厨房的魔力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厨房》，作者吉本巴娜娜，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